子其实拉合，你可破烂你粗破烂也莫破烂不呼呵呵呵，

愁的夜让我找遍肩上的点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。 飘着那细细的雨，看往事随潮水呼吸，在旧日的暗淡岁月里，我又看到了从前的你。对不起，还丢在悲伤世界里，假装微笑着过去，可是时间又困住了自己和你。风景再美，我只有一秒可怜面下雨的遗迹，记得寒风吹过你耳边的发髻，想你的吻一直留在我梦里，悲欢离合我只有一秒的记忆，你给的承诺很清晰，我的思念随风飘到了哪里，我的寂寞没有人能够代替。 寂寞没有